第27届全国人民消费品展销会拉开了帷幕。开幕式11月7号在平壤的中央轻工业样品展览馆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消费品生产单位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各地轻工业工厂和各省中央机关下属工厂企业生活必需品生产单位为本届展销会推出了鞋类、成衣、食品等10万多件人民消费品。展销会期间将有各部门品评会、新技术普及等活动进行。